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陕西西安市南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内，住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考古学家，他叫卢连成。如今的卢先生已经远离了艰辛的野外考古，过着悠闲而平淡的日子。但是不经意间，他还会常常回忆起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在1975年，在距离宝鸡市100里远的一个叫做卢家庄的黄土台原上，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墓惊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个悬疑密布的墓葬，几件简单的工具，深埋黄土中的凌乱人骨，精美的青铜器，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古国，若隐若现。而卢连成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考古人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卢连成他们首先在墓葬里发现了陪葬的排列不一样的车马坑，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墓主的棺椁，而且一发现就是两个，他们初步判断这是个夫妻合葬墓。现在困扰大家的是，这对夫妻到底是谁，他们的地位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等待着墓葬的进一步挖掘才能够揭开了。要揭开古墓的秘密，首先要从墓底出土的青铜器说起。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是考古工作最为关键的步骤。由于青铜器出土时已经严重的锈蚀，人们必须仔细的清剔，以免意外造成损伤。考古人员用刷子小心翼翼地清扫着每一件器物，同时不能漏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细节。卢家庄一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就需要从这儿找到一些证据。考古学者们无暇欣赏纹饰精美、造型庄重的青铜器，牵动着他们神经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铭文是七个古怪的文字，第一个字应当是墓主人的姓氏，但它早已经不在现代汉字的范畴之内了。但是卢连成他们还是通过原来出土的铭文基本确定了卢家庄一号墓就是俞伯自己的墓葬。那么铭文上提及的俞伯又是谁呢？他在3000年前的西周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青铜器铭文虽然交代了墓主人的姓氏，但是这并不足以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考证。卢连成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挖掘车马坑的时候， 他发现马骨头附近有一些奇怪的印痕，很像是尾席的纹理，这说明驯马入葬时是被尾席包裹住的，这是一种级别较高的入葬方式。另外，墓葬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带有一条墓道。在礼制森严的西周时期，墓道可不是轻易能够设置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如家庄那个埋葬女性尸体的椁室当中，那里出土了五鼎四簋的青铜礼器组合。这批青铜器器形低矮，带有兽头，口沿上刻着一个奇特的文字。卢连成介绍说，在鼎和簋的口沿上铸造的文字就是姓倪的倪字，显然应该是被葬女子的姓。就在考古队员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的时候，接踵而至的清理工作却让他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卢连成看来，虞国的墓葬发掘有太多的奇特现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时，首先挖出了一块块支离破碎的骨头，这些骨头散乱在墓道中，最终拼凑出了一个人的形状，所以显得十分离奇。这个人是谁呢？按照一般的经验，这可能是盗墓贼的尸骨。他们进入墓室偷盗，最终受到了墓主人的诅咒，没能够活着离开，死在了墓道口。但是考古队员又在人骨的附近发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在清理散乱的骨架时，无意当中挖到一些碳化物质，碳化物质还保留着原来的形状，这是一些竹节，是被火焚烧后的竹节。这些竹节表明了这里曾经举行过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卢连成的初步推断是，卢家庄虞国墓地在进行墓口封石前曾举行过某种殉葬仪式，焚烧竹节，肢解奴隶作为人殉。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令考古学者想起早先发掘的一号车马坑，它那种令人诧异的情况，马骨的摆布并不整齐，之前考古专家曾经做出了种种推断，都没能找到适当的理由来论证马骨交叉叠压布局凌乱的原因。而此时他们又提出了一号车马坑马骨凌乱的第三种解释，那就是马是被活埋的，在填土的时候马在挣扎，它都向一个地方奔跑，它的腿骨头骨都是在不同方向有着明显挣扎的动态，这就是造成马骨比较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人殉其实是一个大胆的推测，因为西周的资料表明，尤其是到了康昭以后到穆王阶段，高级贵族的墓葬很少有殉奴的情况，所以考古学者需要新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推论。紧接着他们在如家庄一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绑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骨骼扭曲，双手蜷伏在胸前，仿佛在展现生前的痛苦，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殉奴。后来在一号墓中发现了奴隶的骨架有七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中，五具在二层台上，被发掘出来的殉奴越来越多。三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命运凄惨的殉奴们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主人。西周时期的古虞国具有较高地位的奴隶主贵族普遍保留着人殉这种野蛮落后的习俗。 人殉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也是卢连成对先前的卢家庄一号墓墓主的夫妻身份产生了质疑，质疑源自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卢连成发觉卢家庄一号墓的主墓室内甲乙椁室一大一小并排安置着，口沿平齐，椁室上层的夯土层次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这就意味着一号墓的椁室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也就是说椁室是一次性构筑的。另外上头的夯土层也没有扰乱和被打破的情景，如果夯土有打破的情景，那有可能是俞伯在死后再跟其二次合葬，也就是说这位倪姓女子和俞伯应该是同一次下葬的，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了谜案。卢连成解释说，人不可能同时死，因为很少有两个人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先后去世，在同一个时段一次下葬，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是属于陪死殉葬的性质。卢家庄一号墓甲椁室的倪姓墓主身份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如果这位女子是殉奴的话，在等级森严的西周不可能享有如此高级别的墓葬规格，如果按照先前的推断她是俞伯的正妻，那么这种正妻殉葬的制度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谜团一个接着一个，就在考古学者因为倪姓墓主的身份而饱受困扰时，又有新的疑点出现了。考古队员清理一号墓墓边时，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墓葬，他们将它称之为卢家庄二号墓。经过测量后，人们发现两座墓挨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挖掘二号墓时还侵占了一号墓的墓室边缘。有了以往的经验，卢家庄二号墓的清理挖掘变得非常顺利。卢连成希望尽快了解这两座墓之间的关系。他回忆说，在挖掘二号墓墓室的时候，他的一脚打破了俞伯墓的一侧，打破关系就证明两座墓有时代早晚的关系。二号墓晚，在构筑二号墓的时候打破了一号墓的一角，那么二号墓主人比一号墓要晚一些去世。卢家庄二号墓是一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墓中共出土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十件，多数是俞伯为景姬所作，这表明景姬生前的地位十分显要。卢连成介绍说，景是周公的后裔，西周经文经常见到景伯、景叔还有景姬，尤其是景伯和景叔从西周中期就是周朝的执政大臣，辅佐周王、辅佐天子来处理政事，是非常显赫的贵族。而景姬呢，我们分析有可能是景伯家族或者是景叔家族其中一代的女儿嫁给了这位俞国的国君，作为俞国国君的夫人，也就是正妻，所以倪姓墓主人绝对不是俞国国君的正妻。这位倪姓女子可能是西周某个小国诸侯的女儿，她嫁给了俞伯成为了一名妾，并不姓姬。而俞伯受西周王室册封后，为了在周人的荆棘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东邻的景国。景国由周公旦的后弟执政，景侯曾在周王室任卿士，辅佐天子，于是俞伯便迎娶了景侯之女为正妻，为了附庸姬周的皇亲国戚而生存。我们不知道3000年前的俞伯家族内部发生过怎样的争宠夺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俞伯在去世后长眠于卢家庄的墓地，悲惨的命运随即落到了倪妾的头上，她被残忍地殉葬了。1975年8月的一个夜晚，考古队员连夜清理了卢家庄俞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如果青铜器铭文上的俞伯与景姬确有其人， 如果史书没有记载的虞国真实的存在着，而虞伯和景姬就是这个西周王姬之内的异姓方国的统治者，那么他们不可能独自存在，虞伯家族应当有完整的应承关系。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虞伯墓葬，才能建构一个王室家族的历史脉络。其实这个问题早已经被卢连成察觉到了，但是他一时之间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据。卢连成介绍说，在发现儒家庄的虞伯墓和他的夫人景姬墓之后，在他们的脑海中经常盘旋着一个问题，因为西周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结构很紧密的社会形态，所以有虞国国君的墓葬，那与他同一宗族的其他贵族的墓葬在哪儿？虞国的封国以内平民的墓葬又在哪儿呢？就在儒家庄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员们又马不停蹄地沿着清江江两岸，沿着冯家园的台地，沿着秦岭北路一些浅山坡和丘陵地带进行勘探和调查。考古队走遍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是勘察工作未见任何成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当卢连成的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扭转了他们的困境。1976年10月5日，在距离儒家庄3公里外的竹园沟村，这儿的村民们在田间劳动时发现了土壤中的异物。他们扒开土层，黄土下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有人拿着手电往洞里探照，可以看见洞中有一些形状诡异的器物。考古队员闻讯后急匆匆地赶赴现场。有了儒家庄墓地发掘的经验，卢连成在指挥竹园沟墓地挖掘时显得胸有成竹，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逐渐的，一些青铜器露出了土面。卢连成回忆说，非常可喜的是，在发掘竹园沟4号墓的时候，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青铜礼器的铭文表明，墓主人叫做虞姬，虞姬墓年代大概在昭王时代，就是西周早期，稍微偏晚一点。而更加令人惊喜的是，又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是一处虞国墓葬群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宝鸡市区西部的纸房头村是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的地区，当年胡志生在这里主持了纸房头虞国墓地的挖掘工作。这里的青铜器器型较大，纹饰清晰，在阁楼深处还依稀发出了黝黑的冷光。只有大型墓葬才能出土如此雄伟的青铜器，胡志生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卢连成介绍说，纸房头的铜器从器型、花纹、从墓葬的形制规范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是迄今为止在宝鸡地区虞国墓地当中最早的第一代国君。他的活动年代基本是文王晚期到武王，估计墓葬下葬的年代可能到成王的初年。纸房头虞国墓地在渭水北岸，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庄重雄伟，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竹园沟虞国墓地则退至了渭水南岸，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在西周康昭时期。儒家庄虞伯墓地晚至穆王初年，这时已经是个全然衰败的景象了，而且又逐渐往南方退让的趋势。至此，考古队员已经基本理清了虞国国君的世系。但是这个非姬姓的诸侯国从何处而来？他们在西周王姬内生存了多久？ 有没有可能找到年代更晚一些的虞国国君墓地呢？于是卢连成重新回到了卢家庄墓地，再一次对墓室进行考证。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迹象，当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卢家庄墓地时，发现在二层台地上填埋着花岗岩石块，这些石块也有一些散放在墓主周围，或者是铺垫在尸体的下面。石块多呈椭圆形，大小不等，未经加工，均采自清江河。卢连成介绍说，在墓葬、椁室和墓室里头都发现有这种花岗岩的石块，这种石块应该是当时埋葬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椁室中、在墓室中摆放这种石块的习俗并不是周人的习俗。仅仅通过花岗岩石块殉葬的习俗还不足以判断虞国的族源，考古队员将视线转向了虞国墓地出土的其他文物上，他们修补了林林总总的陶罐，试图从这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因为这些生活用品同周人地区、同周人传统地区的下层士人、族人的差异，表明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民族。这些生活常用的钵、行间底罐是一种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器物，它们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却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早期蜀人遗址。虞国墓地遗物呈现出了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胡志生介绍说，虞国的这个部族怎么来的，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部族的文化是从秦岭以南越过秦岭，到达了秦岭的北路，进入关中西部，秦岭北路也就是现在的宝鸡一带。考古专家在假想他命运的时候，同时也感到了担忧，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发现有关虞国的其他遗迹。那么他消失了吗？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就在这时，宝鸡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卢家庄又发掘出了一个神秘的墓葬。令人惊奇万分的是，墓室内并没有发现棺椁，在墓穴西北角有一个生土台，台上有人骨架一具，尸体的骨骼保存非常好，是个壮年男性。在发掘过程中间，他们发现这个骨骼颈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脖子上的皮条经过两三千年腐朽以后留下发灰白的一种痕迹，在颈部的留存是特别的明显。现场观察好像是一具被皮条勒死的尸体放在墓中的夯土之中。这座墓是个三级台阶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从它的墓道来看，等级应当与卢家庄一号墓相似。紧接着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试图找到一些随葬品，但是一直挖到墓底也没有发现任何葬具和器物，于是他们考虑这座墓可能是一座空墓。但是究竟是怎样一个意义呢？他们很费解，而且墓中的骨骼究竟是谁，他怎么会被人勒死埋葬在这里呢？胡志生认为这是个奴隶，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棺椁，而且这个骨架发掘时候手上、胳膊上、腰间和腿上都有被捆绑的痕迹，被腐朽的藤条、绳索捆绑的那些痕迹还都在，很显然是个捆绑，再加上骨架挣扎得很痛苦的样子，显然就是活着把它绑了，扔到那个地方就开始填土，因此它绝不会是墓主人。但是卢连成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三号墓的墓主人身份可能是一代亡国的虞国国君。 他在修筑墓葬的时候，这个国家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墓葬修成还没有来得及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这个国家出现某种变故，所以这座墓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按正常情况来使用。古虞国，这个西周王畿之内受到册封的诸侯国，其国君为了在周人的荆棘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来附庸畿州的王室家族而生存，并且巩固住自己的地位，但最终还是败于错综复杂的宗族斗争，虞国最终难以逃脱亡国的厄运，最后一代国君屈死在空旷的墓室中，没有任何人陪葬，而虞国的下层族人很有可能穿越秦岭回到了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去了。好了，各位听众，神秘的古虞国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